知，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父亲节快乐，大家的今日一起做的嘢，可能去啊庆祝父亲节啦，咁啊做父亲嘅又要带埋啲仔女去做节日嘅庆祝啦，又或者喺二千靓歌再重聚，同大家一起庆祝。我哋今日好开心咧，可以揾到一位，我认为即系一位即系典型啊，即系典型嘅即系最佳父亲嘅父亲嚟，我同我哋做嘉宾嘅。你好啊，东东。 Albert 哥好，大家好，大家好。 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是、都系父亲啊，吓两任父亲啦，已经系咗好耐啦， 系啊系啊系啊。 陈晓东系啊，陈晓东啊，哇，真系好多年冇见你啦，我 系咯，我哋之前喺保利金演唱会嘅时候， 仲要喺中国啦，喺大陆啦， 系啊， 都同你一齐去唱歌。咁但系我知道咧，即系陈晓东咧就长期都喺北京，系咪多数？ 有一段时间就多啲演出喺内地嘅，咁就慢慢，因为我爹哋咧系上海人，咁所以咧慢慢就喺嗰度，即系好似打咗粒星咁啊， 即系 香港啊。上海， 即系其实你系上海人嚟嘅，即系 系啊，上海嚟噶， 我唔识啊。 不讲讲落话好噶， 哇，好，即系我觉得其实上海话好得意嘅， 系， 同埋即系我都几中意人讲上海话， 哦， 不过就除咗喺街度闹交嗰阵啊， 哦， 都好兴，好兴噶，好兴，即系大家闹下，咁但系其实可能唔系闹交嘅，即系可能啲语气嗰啲， 系，都几嘈，都几嘈噶，好嘈啊！有时喺高铁嗰度听到好多啦， 系啊， 我不是那个颜色，那个意识。我发个发啲咁样不能讲啊，好烦啊，知唔知啊？ 好有嗰啲气氛啊，你 即系小声啲，即系叫细声啲。 系啊，不过咧就真系啊，呢一种系即系我哋嘅情怀啦，即系等于我哋广东人啊，我哋香港人都去到外国咧，有时即系初期啊，而家好咗好多， 系 都俾人哋讲话，哇，乜咁嘈啊你哋？ 哦， 因为开心啊嘛，即系逢系即系一堆人咧，一堆自己人咧喺埋一齐咧。就開始嘈，自己不自覺嘅噃。 係， 其實我哋都係嘅。去到旅行咧，譬如有得七八個人咧，即係無論喺邊度咧， 你就實嘈，好開心， 好開心啊！咪去打波啊嗰啲咁樣，即係大家志同道合去開心啊！咁所以咧，今日嘅封父親節咧，周圍都好嘈，不過你唔好介意嚇，因為實在太開心啦。 係， 嗰啲酒樓咧全部滿曬啊！ 哦，我今日為咗呢個節目，我喺屋企寫曬啲想唱嘅。 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啦！你作為呢一個父親咧，喺父親節就上嚟呢度，咁你嗰兩個女咧 喺屋企咯， 係咯， 喺屋企係啊。咁佢哋都有 send message 俾我㗎。 哦，佢屋企喺北京。 都好，係啊，好 sweet。咪咁接，所以就漸漸就嗰陣時呢就stay 下就喺嗰度成家咗之後就成家人喺嗰度。咁小朋友而家喺度讀書。 哦。 都有諗過係咪返嚟香港㗎。 哦，都好啊。其實而家呢度即係總之內地同香港一家親。喺边度读书冇问题嘅，因为而家好容易啫嘛，你搭高铁又好，搭飞机又好翻去啊，有时见下佢哋，你又三度走啦，更加啦，又可以喺香港，又可以喺北京，又可以上海咁样，即系已经咧系将啲地方嘅感觉咧拉到好近好近， 系啦， 最重要咧就系即系将我哋啲感情咧就再拉近啲啦。咁我今朝先系啊，即系同啲屋企人喺外国屋企人视频咯，即系大家一齐好似倾偈咁样，都好似冇离开过啊 ，OK 啊，间中即系大家可以即系 FaceTime 咁樣咧，可以 近排忙到唔記得咗你。 好啦，今日阿陳曉東咧同我哋一路嘅唱歌，同埋咧就會有個機會咧，就阿東東咧就。好少唱翻我哋以前好舊嗰啲歌啦， 因為咧嚟呢個節目咧，其實我好似第一次嚟嗬。 印象中嚟過嘅， 嚟過好多年前 嘅， 好耐好耐啦， 一定大家都忘記咗，因為 OK 咁佢哋就同我講就話呢、這個節目咧，我哋揀啲粵語嘅金曲 係。 哇！我話真係開心到我真係不得了，因為細個，因為其實咧，我就係細個嗰時候咧，有好多香港嘅即係金曲，係其實我全部都識唱。 啱啱係啦，因為我哋咧，我叫做李師兄啦，係同一間唱片公司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喺度唱緊黑膠唱片啊、紅影紅紅啊，即係我啲大哥哥就係許冠傑啊、温拿啊， 我全部都有聽啊， 一路咁樣殺落嚟。 你嗰隻我都識㗎，我識。 系啊，识识地咁啦， 黄的启示啊，哇，陌上归人啊， 你小朋友已经真系受呢啲歌熏陶啦，开始。 小朋友就佢就听少啲情歌嘅， 唔系你嗰啲小朋友梗系啦，好细个就听你嗰啲情歌啦，咁但系你做小朋友嘅时候咧，就听我哋嗰啲歌咯， 系啦系啦系啦， 啱啱。不如咁啦，嗱，不如咁，我又想第一只咧，我就谂翻起咧，即系我同你一齐去演唱会啦，咁你就一定咧。一定要你唱你嘅啲飲歌㗎喇。咁你嗰啲代表作呢就我想點畫火柴。 OK。 即刻要唱得唔得得唔得 得好。 係呀、啊。 好得意呀呢個節目。 陳曉東嘅真係代表作之一啦。咁一畫火柴唰一聲呢嘩嗰啲光呢就開始發亮啦。 跟這一個虛脫至死拒絕是勇氣。但不知怎地呼去半张被跟那一个早唱大戏快白发仔眉然而又不甘这样花光一世纪 你老 王挨不大挨不大为失踪找绝界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划火柴床很大床很大谁执手涌上街怎安排落雨路也继续摇摆像二人梦一手破坏直到没有好货可买挨不大挨不大为失踪找绝界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划火柴床很大床很大谁执手涌上街几多人想要让我替换名牌挨不大挨不大为失踪找绝解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划火柴床很大床很大谁执手涌上街几多人想要让我替换名牌 好嘢，好 有嘢，我最近回顾翻咧，即系五六年前咧，同你一齐，我喺呢个后台，即系我又唱完啦，咁诶，到你唱嘅时候咧，我又装住你喺度唱呢只歌。 我都睇 嘅， 因为全部都系属于我啲师兄 师姐啊，咁样差唔多你嗰次我哋诶宝丽金，即系话说啦，我唔记得几多年嘅纪念啦。咁就組織咗即係我哋啲有啲師兄師姐啊，或者係師弟師妹啊咁樣啦，一齊呢就做一個演唱會，仲要周圍走嘅，去咗好多地方添嘅，即係唔止一度嘅，即係又去大陸啦，又去東南亞啦，又去香港啦， 星馬 啦，澳門啦，即係嗰啲都去嘅，咁就幾好嘅，即係好似呢即係一家人大家大團圓。 哇！見翻啲舊同事真係開心到。 係啊，因為舊同事咧，同埋即係舊嘅即係。 因為其實台前幕後都有好多 都台前幕後都 工作人員啊，全部都變曬好朋友。 所以好好玩，好好玩。 老朋友應該 係啦，即係等於呢一盒嘅火柴咧，就即係一大盒嘅，每一次咧唱一次就點一支，每一次就點一支。不过都冇所谓，因为你有只新歌咧叫做《烧光了火柴》，我仲有， 系 咪啊？ 系啊系啊！ 一阵间咧，一阵间同大家即系演绎下， 好 稍后， 好， 即系你而家翻嚟香港咧，就有机会又要即系拍啲 MV 啊，拍嘅新歌啊等等啊吓，咁啊介绍下，即系咁多年后咧，又有一只新嘅火柴歌， 系 关唔关事 嘅？其实系填词人佢个 idea 咯， 哦，唔关事嘅。 其实一开始揀到首歌呢，我哋大家都知㗎喇，即係其实歌呢，我哋一步一步咁样先揀咗 melody， 跟住呢我哋搵填词人寫。 其实好嘅，即係对我嚟讲，如果我嘩好嘢喎，即係我觉得即係如果以前有一隻歌呢大家咁受落好有印象。佢寫一隻即差唔多係你当佢续集又好，你当佢即係 2.0 就 係 啦， 係咪都冇所谓，即係等于嗰啲经典嘅电影呢，哇！我差唔多嗰啲重拍嗰啲咧，我好多时候都睇嘅，因为第一集我又好有感觉嘛，我有情怀喺度嘛，咁所以咧佢有以前有啲荷里活嘅电影好多，唔系话就咁咩第二集唔系咁样嘅，直情咧系有以前嗰啲主角咧就出翻嚟就做翻一个部分咁样咧，啲星球大战啊咩嗰啲全部都系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即系我哋一齐成长嘅咧，呢、這个 idea。就非常好，我覺得。 咁啱又碰到我就覺得幾中意嗰份歌詞。咁我哋通常有啦 melody 啦，跟住咧我就會有份歌詞。歌詞出咗嚟咧，跟住我先再去後期嘅時候，我會諗下嗰個 MV 點拍。結果就係我哋翻拍咗啦。我之前有一套電影叫做《初戀無限 touch》嘅經典嘅，即係有啲場面，大家可能會記得嘅場面。 咩話？初戀咩話？ 無限 touch 啊！ 哦，啱啦， 係啦， 初戀無限 touch 咧。就即係我亦都諗起有啲歌咧，就好似你出電影咁樣嘅，即係講起初戀，係人都可能試過初戀啦。尤其是而家已經做緊爹哋啊，哇！父親節，哇！即係兒孫滿堂啊，而家可能咁，但係咧一諗翻，哇！如果自己嘅初戀可能好耐之前嘅事，但係 以前 Leslie 同埋 Danny 都好多， 好 sweet 噶嘛， 學彩啊嗰部戲， 好多喎，好多啦，佢兩個都係啦，因為佢啊同我。同龄嘅，两个都系一起出道嘅。哦，我同佢哋系 差。我中意佢哋啲歌，中意到不得了。 系啊，一阵间可以即系选唱佢哋两个啲歌，唔使讲啦。咁但系即系初恋咧，好似啲歌咁啦。如果嗰只歌咧有个初恋情怀咧，跟住再翻唱，再重新编曲，即系等于跟住呢一只叫做《恋爱预告》咧。你而家你可能去咗北京啦，你唔知道啊？呢只歌咧， 我知啦，我知 道。你知啊？嗰啲新人咧就再要掹翻出嚟唱 Danny 呢只歌噶。 系。 咁呢只歌本来俾阿林珊珊嘅。 林珊珊啦，又唱过，跟住咧就Danny 又唱过咁。唔系，其实我搞唔清楚边个系原唱。 原唱其实系林珊珊，但系 Danny 写俾佢嘅。 我知啦。 咁啊 ，Danny 就写完俾佢咧，咦？哇！ 系啦，我记得翻。 好听喎。等我又唱先，即系唱翻自己嘅作品。咁但系咧，我讲紧嘅咧唔系佢哋两个，而系讲紧咧就而家啲新嘅歌手啦。咁有一个叫做 Chantel， 系 咪啊？ 哦，我知道。 Chantel 即系喺 TVB 嗰个 Chantel 啦，嗰个好 sweet 嘅女仔啦，佢就系将呢只歌咧就再唱嘅时候咧，哇，大受欢迎。咁佢嗰啲 fans 就好细个嘅啫嘛，即系呢只歌出嘅时候咧，全部未出世嘅。咁但係呢如果你当住新歌 其实呢首歌个情怀系好靓嘅。 好靓啊，鄭 Sir 啊，鄭國光老师写嘅。 好有诗意，好有即系 初恋诗意，情窦 初开嗰种，即系有啲猜忌，有啲即系有啲猜。 系 猜 猜。去唱嚟听下。 好。 东东啊，陈晓东而家就将你嘅初恋再次呈现一下。 即系以前我初恋真系咁㗎。 系啊。 爱神。 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话，是这恋爱预告。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而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而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哇，呢啲初恋情怀咧，真系令到时间就作为父亲嘅，即系我都系啦，我都系父亲咗好耐啦。咁啊，都因为藉住呢啲歌咧，就唔觉得咧系好耐好耐之前的 事。好听啊！ 大家 嗰阵时有一啲歌咧，好似即系好似系瞓喺床边，我望住有个风铃。 如果你喺度唱开 Danny 嗰啲作品咧，佢嗰啲初恋歌啲都冇得顶。 系啊， 佢自己个初恋有啲少少失败啦，打电话俾人咧，跟住俾人吸线嗰啲咧，个个都遇过噶。 喂，做紧咩？唔得闲。 眼泪在心里流，情际怎么开口？前世在心里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请你开一开口，随便一声或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离别你，知离别你，心痛苦比处死更难受，灵魂已失，心仿佛死去，心死问谁可救？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 交流，唯盼望情爱如旧，眼泪在心里流，逢痛问怎么有，琴键打开亦无深奏，我现在似木偶，人像木偶，我人像木偶，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全忘我与饱，心中空虚了，衣襟泪痕湿透，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盼心曲再奏，情是内心的交流，盼心曲再奏。 当年陈百强就凭住呢一首《眼泪为你流》，又开始喺乐坛嘭一声， 哦系咩？ 系啊，平地一声雷吓，呢一只就系第一只最受欢迎嘅。 我都好中意呢只歌。 当然啦，你嗰阵系小朋友， 系啊， 梗系中意啦。 好中。 新闻后再同大家二千零个。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会见展开两日访华行程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双方代表团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中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在社交媒体表示，希望今次中美外长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返回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达成的共识。他又上传了秦刚与布林肯在会谈之前握手的照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说，会谈持续了五个半小时，双方之后进行工作晚宴。另外，美国总统拜登说希望在几个月之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西区山道一间快餐店下就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29岁餐厅男职员涉嫌用两把大约30厘米长的猪肉刀袭击一名38岁男同事。怀疑施袭者涉嫌伤人被捕，伤者头部受伤，送往玛丽医院治理的时候清醒。警方说下午大约3:30接报，指两人因为工作问题争执，怀疑施袭者事后逃去，其后在德辅道西朝光街交界被截获，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调查。有附近商户表示，事发时听到有人反映餐厅有人打交，一名穿着黑色衫、双手和面部染血的男子在几分钟之后离开餐厅，并且慢慢走过马路，怀疑他就是施袭者。伤者其后被救护车送走，头部流血需要包扎。香港足球代表队明晚8:00在香港大球场有赛泰国国家队，港队主帅安达臣在赛前记者会说，上场作客友赛越南表现不错，球队取得挑战强队的信心。而泰国和越南水平相若，他看过泰国上仗作客赛和中华台北2-2的比赛，已经发现泰国的弱点，表示有赢波的计划。 港队队长王洋表示，近年泰国球员无论在亚冠或者国家队赛事进步都很大，这场比赛对港队而言是很好的挑战，以尝试击败亚洲实力更强的对手，准备来年的亚洲杯决赛周。每名港队球员都会全力以赴应付每场的比赛，希望更多球迷入场支持球队。场地单车亚洲锦标赛，港队再添奖牌，梁俊荣和梁家瑜在男子麦迪逊赛之中夺得亚军。女子方面，李思颖和杨善玉得到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默默，那你躲进衣柜的时候，有没有碰别的东西啊？ 就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 那衣柜后面那个锁扣是你打开的吗？ 锁扣？什么锁扣？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发现那个秘密基地的？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创作最紧要的是 啲桥有创意，等观众鼓励唔到。 一年一度由香港演艺学院构思及筹办的想不到戏剧节又同大家见面啦。今年三位导演系毕业生会带领制作团队，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三部经典著作。佢哋分别是《白昼》、《大汉推拿》以及《再加动物园》。 有请戏剧学院副教授、导演系主任及学院制作艺术总监司徒慧卓为我哋介绍 啊！第一个戏就叫做《白昼》啦，英文叫 Morning 啦，系一个英国剧作家 Simon Stevens 写嘅一个作品嚟。咁其实佢系讲紧一班中学生都同时承受紧，即系呢个社会对佢嘅压力。佢哋好似个个都好孤独咁。剧中嘅女主角咧，其实系连同埋佢个朋友系杀咗佢嘅男朋友。到最后尾，佢可以点面对呢？第二个戏呢，就是叫做《大汉推拿》，都是我哋前院长潘伟森写嘅一个戏啦。讲紧回归咗之后，香港人点样翻大陆嗰种心态？两个地方好似好近咁样，但系咧，其实你会感受到好似突然间去咗另一个时空咁样噶嘛。到咗第三个戏啦，就是《动物园的故事》，个男主角喺家庭里边，佢得唔到一种感觉啊！佢突然间面对咗一个陌生人，而呢个陌生人咧，到最后咩挑起咗佢啲欲望啊，令到呢个男人杀死咗呢个陌生人。佢嗰个落笔就系对人生嗰种冷漠嘅睇法。咁其实系一个好现代人面对紧一啲人嘅问题嚟嘅。 想不到戏剧节2023， 即日起至7月2日， 香港演艺学院实验剧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想为生计。 吗？这一个家，你都牵挂，难以讲句你很好吗？心底吐出，你听到吗？你点点后因，成就带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地过，云在风里有千变万化，风吹雨打，再不惊怕，儿女相见多开心啊，祝福句子你听到吗？你点点后人，成就带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地过。 有364日咧，都好辛劳啊，爹哋嗬。做爹哋真系，其实有时都 我算系轻松， 轻松噶。咁希望你轻松的过，好似只歌咁啦。 系，因为女又乖啲嘅。 系咪啊？系啊。 我觉得如果系仔嘅话咧，可能会曳啲。 你明啦，我更明啦，因为我两个仔。 哦，两个仔， 你两个女。咁啊，即系我好明啊。咁啊，即系仔啊，会曳啲啊，系咪啊？咁啊，同埋冇咁黐家， 因為我細嗰陣時好曳嘅。 係啊，冇咁黐家嘅，通常就算大個咗都係啦。咁頭先嘅歌咧叫做《點點後因》啊，係我即係若干年前咧寫嘅一首歌咧，特別送俾全天下嘅父親啊。咁啊，感謝佢哋咧將我哋湊大，辛勞咗一輩子，希望佢哋輕鬆過翻 今日嘅父亲节都起码系咪？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陈晓东啊，亦都系两个女嘅爹哋，咁啊多谢你父亲节咧上到嚟二千零歌，再系啊再重聚，咁啊全世界嘅中国人咧都会听紧你即系喺父亲节嗰度咧将你嘅父爱咧散发出去，因为我哋系现场直播紧啦， 哦系 系啦，咁啊亦都系经过互联网咧，我哋即系全世界。即係美國啊、加拿大啊、地球嘅任何一個地都可以聽到呢一種由香港發出嘅。 其實我揀咗好多舊歌嘅， 陳志偉啦，啱啦。不過咁，你唱好多舊歌就一定噶啦，預咗你一定要你唱。咁但係咧，你新歌咧，我又好想即係同大家介紹一下。即係首先介紹啦，因為阿東東咧，即係喺北京咧嚟到香港，翻嚟香港咧，就其中一個任務咧，又係將你新歌介紹俾我哋啲香港樂迷啦。你都有一段日子咧。啊、即系要罚下你啦！你又唔喺香港。 唔系，其实2018年、2019年开始就诶翻嚟做演唱会嘅时候咧， 见到 就由时间做正开始，我就其实都密谋做好多广东歌。 嗯， 系啦，我成日都想有多啲广东嘅歌去 update 翻。 系啊、嗯，一个内底就系一个唔觉意，净系识讲上海话同埋普通话。喂，呢只歌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叫《烧光了火柴》啊， 《烧光了火柴》系 讲咩噶？ 讲诶、其实佢字面上咧好似一首情歌，不过咧我就会将佢去用一个另外一个谂法去谂咯，即系尤其是我哋经过好多唔同嘅阶段咧，我哋更加会有一啲新嘅领悟，即系对人生啊，对于各方面系啦，咁啊。其实我哋而家即系讲话，我哋喺平淡嘅生活里边咧，我哋点样去揾到自己一种幸福感咯？ 嗯， 系啦。有时我哋话，哎呀，出面风气唔好，我哋好容易会唔开心嘅。 系啊， 我哋喺一啲比较艰难嘅时间，系啦，我哋会揾到自己嗰个坚持，揾到嗰个自己嗰个勇敢咁样。 我谂大部分我哋嘅即系全世界嘅人，尤其是中国人啊，都有个咁嘅感受，因为呢几年咧吓啱啱先至啊，啲水平 啦， 啲水啊平翻少少啦，咁啊希望可以。真的有时想想我们都算幸运可以大步揽过继续我们的生活。这首歌叫做烧光了。 烧光了火柴。 火柴陈晓东。 温馨静静，一天有你就够，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过去状况不抵，也太自傲，透过试验来研习爱的地图，和谁能预见到早有分数。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唱哦。 再努力也去到落败，过去旧爱散于一解、哦、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介怀。无尽的钟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在奋身，哪管得会气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检细看。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即唱同我一起嚟，好吗？我哋隔住大空气。 切记别放眼于落败，哪个没有创伤一解、哦？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介怀。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在奋身，哪管得会气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 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检细看。谁成就我的恋爱像课堂，无尽的债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闪望，谁像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在粉身盼得天使到访，无尽对岸平静已很向往，纵已没再光烈仍不枉，沿途青葱的轻狂才配被窝心细看。 希望大家喜欢新歌《烧光了火柴》。 喜欢啊。刚才呢就那些音乐呢咁敷啊咁丰富啦，其实就是唱片音乐来的。不过、不过大家不要误会，是现场唱的。不是播唱片。 所以我大家跟着我一起唱咯。 是啊。是啊，不过真的你不讲嘢呢不得啊，因为呢人家以为你播唱片的。 哦。我有啊，同大家咪佢聽到噶， 冇錯。 有啲歌迷佢會聽到，咦係同唱片佢有邊啲唔同咁樣？因為其實咧，我好中意唱 live band 嘅。係啊，咁即係其實啲火柴就即係一盒咁樣，裏邊咧就支支唔同咁，有啲大火啲，有啲細火啲。所以咧，每一次唱咧都唔應該一樣嘅，啲歌迷更加認得啦。 係 咁咪當新歌即係我哋未聽過的話咧，就呢隻歌好入耳啊， 係 好入耳鬼啊。 嗯， 有冇一聽？ 我都揀咗好耐啊，揀咗成半年我先揀到首主打歌。係因為我其實我好嚴格。 喺邊度揀翻嚟嘅？ 我係雲雲嘅咁多個 demo 入邊咧，我問咗一堆嘅朋友。大家都會，我唔限曲式嘅，係啦，咁我就會收到啲歌，因為我總覺得咧，因為其實我中意情歌， 係， 咁咧我就聽一大堆嘅 demo 啦，頭一輪揀唔到嘅。 啲 demo 邊度嚟啊？ 就係啲作曲人咯， 係咁幾 個問啦，邊個又問啦咁樣，咁完之後咧，咁我就會集合邊啲我想唱嘅，跟住第一輪揀唔到，第二輪先有呢一隻《燒光了火柴》，係，但原本歌詞都唔係《燒光了火柴》，係第二個嚟嘅，咁我相比過之下，我最終都係揀咗呢一個，咁樣 係， 因為我相信嗰個有好多時候咧，一個 melody 入邊咧，佢有佢嘅信息咯，即係佢個情緒嗰個信息啊，即係。跟住咧，我就會去諗啊，如果我唱呢一種咁樣嘅信息，佢大概會係點樣嘅感覺？因為嗰陣時未有詞噶嘛， 係咯， 咁就會去自己去幻想嗰、那個。 係啦，要幻想。 係啦， 咁個詞喺邊度？請邊一位填詞人？ 咁啊，揾阿徐浩，咁我就話係喎，佢話佢有個用開嘅，咁啊叫殷敏賢，咁未合作過嘅，咁啊寫啦，寫完之後咧，跟住我又好厭尖，啊呢度咁咧，咁可唔可以又點咧？咁樣 有啲歌手係咁嘅，有啲好多歌手都係咁嘅，不过佢自己识作嗰啲啦，咁啊更加添啦。 因为我好耐发觉咧，后屘咧就系我发觉咧，我好耐冇嗰啲阿音嗰啲韵嘅歌。 哦， 无尽的装，昂嗰啲，再配几趟，很善望。我觉得咦系，或者系即系我好耐未有主打歌系呢一个韵。 好少歌手会咁样谂嘅。 系啊， 佢如果唔明咧，佢就唔会谂到呢一啲方法。 其实好重要 嘅，系啊，因为广东歌。尤其是即如果找不啱咧，你听极都好像不好顺， 系啊，即系喺哪些位置可以俾一些表情嗰个歌咯， 系啊，多啲就可以加好多分咯，容易啲唱出个感情嚟， 系啦， 因为个口型啊，吓个腔韵啊，等等都会影响。咁啊，当然啦，即系歌咧，真系要人夹人缘啦，同埋好讲缘分啊，即有时。歌手你譬如你負責揀㗎啦，好多時候以前好多嗰啲出名嘅歌手同我講咗，其實我好鍾意呢一隻，唔知點解呢條 hit 唔到，但有啲呢我睇都唔想睇佢就大 hit。 哦， 你冇遇過啊？即係 偶爾都會嘅，偶爾都會，但係其實呢我都其實我係好商業嘅，即係我都其實我都大概知道邊啲 melody 呢，但我揀好耐，但我要揀好耐嘅， 系啦，即系唔系话净系自己中意就算啦， 系啦， 听谂埋我啲歌迷中唔中意咧， 系嘅， 系啊，听众中唔中意咧， 系， 就一句讲晒，冇人咧可以即系100% 可以控制呢只实得，嗰只实唔得， 系， 命里有时终须有， 系， 命里无时不要莫强求啦， 冇错啦， 呢啲歌阿 Sam 作嘅时候都唔知。 会唔会知道咧系 hit 成咁样，成为咗差唔多香港系人都识唱 呢个歌词，因为写得 歌词就系实在 写得太好啦。 金句之中嘅金句就当年咧掀起一个真系金句热潮咧，就 系 两句啫，两句啫吓，唔系好多。歌名当然大家都识啦，叫做《浪子心声》，大家都识唱噶啦。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 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 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 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罪乐也。 好嘢喎，吹口哨。我因为啲牙唔齐呢，我吹漏风。 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许冠杰的歌当然大家都很熟悉，叫做 《浪子心声》。 如果是这样呢，喂，我们唱多一只许冠杰啦， 好啊， 加埋张国荣啦，我们叫做《沉默是金》啊嘛， 好啊， 因为突然间一谂起啲歌，我哋就唱， 好中意嘅 呢啲节目都是这样嘅，可以啊 ，live 嘅。你都唔知跟住會唱咩，我都唔知， 因為好多歌都未 rehearsal 過添。 係啦，我希望即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啦，喺父親節嘅晚上就可以咧盡情咁樣享受翻呢啲舊嘅歌曲，有呢啲情懷。夜風凛凛，獨回望舊事前塵，是以往的我充滿怒憤，無告與指責。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 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么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

瞬息消失，仿似心中的热望。 呢个歌咧就系当年我嘅《心里的天虹》啊。咁今日父亲节啦，其实我点解要唱翻呢只歌咧？就系原因咧，系觉得父亲咧系好多孩子心中嘅一道彩虹，有时咧就系摆喺心度。 系 调翻转咧，就喺我哋做父亲嘅咧，就系啲孩子俾我哋嘅爱，俾我哋一啲即系嗰种亲情咧，亦都系我哋心中嘅天虹，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啊，如果系心里边好似有条彩虹咁样咧，系有时多姿多彩，有时咧就好喜悦嘅。咁呢啲咧就系最难能可贵。 系啦，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嘅父亲节嘅特别嘉宾咧，就系两个乖女嘅父亲啊，陈晓东。 系大家好，大家 系真系挂住佢哋啦，嗬？几多岁啊？而家几多岁？ 8岁9岁。 8岁9岁啊！哇，连续嘅好啊，因为咧大家咁近咧，真系两姊妹冇话，我系大家姐， 感情都好好。 一定系噶，系啊，即系我嗰两个即系而家好大个啦，我两个仔。咁但系佢哋都系好同你差唔多相近，都系黐住。咁佢哋变咗大家自己好朋友，又系细佬大都一齐玩，一齐读书，一齐 travel 咁样。 即系讲起父亲就系、是我父亲即系历史特别好咯，系啊，鲁即系鲁迅啊，或者系即系我喺呢方面啊，就系比较缺少一啲，成日都想花多啲时间同佢学习啲历史啊， 得噶啦，佢哋而家喺我哋即系总之喺中国境内居住嘅咧。即系都会受呢啲我哋中国历史啊嗰样嘢，我哋中国嘅文化嘅熏陶。我好坚持嘅呢样嘢，因为我系典型嘅中国人嚟嘅。虽然咧即系我读翻书大嘅，嗱我成日都以前喺外国啊咩咁，但系我始终都系觉得 系咯。我意思就系咁，我意思就系话我因为读国际学校大，咁变咗英文我都好熟，咁所以就。在历史方面啊， 系中国历史 方面 少接触咗， 系啊，少接触咗， 系啦，咁啊，而家追翻都未迟嘅。 但系我爹哋好犀利呢， 系咪啊？咁啊啱嘅，咁啊要追翻下，咁咪即系唔系话要嚟学嚟有咩用？但系呢一种情怀咧，我觉得系好重要吓，即系呢都唔系普通话，中唔中意，系好唔好听或者开唔开心咁简单，而系即系喺我哋血液里边咧。我哋系中国人，咁诶啱晒啦！我哋即系我同阿陈晓东都应该好幸运啦，可以喺香港长大就唱中文歌之余咧，系唱广东歌。 系 咁啊，因为你唔会唔识唱国语歌噶嘛，你唔会识唱， 个个都识唱 啦。 啲歌 系啦，一定又识唱英文歌噶嘛。 Alan 啊， 冇错啦。 Danny 系啊，如果你唔喺，如果你唔喺香港， 许冠杰啊，黄敏啊， 系啊， 梅艳芳啊， 如果唔系你香港大咧，未必识唱呢啲歌噶。 即系我细细个都中意听歌嘅，咁啊当然唔止广东歌添，英文啊、国语啊，我都有听。 有啊，好，不如整只谭咏麟啦。 我睇到佢哋点唱， 系啊， 试下呢个 啊，好啊。 情是永远着迷。让我的手托着头，沉默里细心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轻吹这暖的空气。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问起，疲倦了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觉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味，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对，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 盼望和你在对望抱拥。 其实 Alan 好多歌我都真的很喜欢，嗯， 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吻起，疲倦了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过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美，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对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抱你。 这个歌我最喜欢就是因为它有一种甜味，所以个声音尽量呢是啦，即好甜甜甜甜 的。这只歌就真的情歌之中就 很前面地。咩话？即系 当年都迷得我一阵阵嘅呢首歌，系啊！ 我记得嘅印象中系林敏聪填词嘅，会唔会系？我有冇记错？ 系咪啊？ 啊，应该好似系嘅。 嗯， 系啊。咦，唔系喎，好似系咪林敏聪定系向雪怀咧？是但呢位啦。 向雪怀又系写啲歌词真 系 好好啊！系啊，阿 Jolin 系啊 ，Jolin。 Jolin 我另外一首歌我中意，听不到的说话。 哇，又系啦，系写俾女方嘅。咁啊 ，Jolin 就即系向雪怀啦。亦都系唱片公司嘅监制， 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一家亲嚟噶，咁啊好多填词高手嘅，但我哋个公司咧自己即系几是高层啦，譬如啊简宁啊咁样， 系系系， 即系 Candy， 好多。 我进入宝丽金嘅时候就系简宁， 我就系简宁， 仲有德哥啦， 啊德哥，咁啊德哥就冇写词嘅，佢系即系因为话卖唱片卖好好叻嘅，咁啊 anyway。有好多音乐人喺里面，咁包括有冯添之啊，咁啊全部我嗰啲歌都系佢作嘅， 嗰时听到 搵到好多歌都系佢作嘅， 嗯， 因为其实啱嘅，因为如果喺间公司里面咧，即系佢最熟悉嘅咧就系我哋最熟悉嘅又系佢，咁所以佢哋写俾我哋啲歌啊，写俾啲词咧都好到肉啊，即系知道晒，咁同埋佢哋沟通好好，咪啲监制同监制之间嘅沟通， 哦 ，OK， 啊，咁啊所以变得倾歌嘅时候咧就唔使话我交只歌嚟，应该又唔改得啊，一阵间又唔知写唔写得啱啊，咁 哦系啊。 是啊， 即都会反复咁样沟通。 反复噶，因为佢哋监制同监制之间咧，即可能呢个监制，你个监制就找另外一个监制，那个监制识写词嘅，喂，不如你同我写一只啦，咁、 哦， 即好似叫做朋友，大家可以倾，咪日日都见面噶嘛，咁就变咗喺沟通上。 我自己最中意就系顾家辉啊，同埋签叔啦、 啊。哦，系啊，不过你啊，即系 好成， 即系你啊，即系迟咗出世啊。我哋就会中晒啦，我哋中晒噶。 但我又好中意嗰啲武侠歌噶。 唔梗系啦，话你想做武侠添啊？ 唔系我细细个咧，趴喺个即系 系啊，睇晒噶啦， 电视嗰度咧， 陆小凤 啊，我妈就咚咚瞓觉啊，咁噶 追剧啊， 系啊。 不过咁真系。 一间睇有冇机会再唱下？ 系好似一个乐坛咧，即系有啲譬如辉哥，你头先提到啦，詹叔呢啲啦，即系差唔多好似系我哋音乐之父嚟，写词之父，即系喺个圈里面计，即系唔系当佢爸爸，而系我哋即系父辈嘅一啲即系音乐人。 嗯， 辉哥同埋詹叔就真系，因为我哋细细个佢就已经系即系主宰晒整个香港嗰啲即系娱乐。 佢哋系咪即系通常写亲词一次 够 够。系啊，诶、啊，黄沾你差唔多，你唔需要谂都唔好谂，你打电话俾可唔可以改嘅？唔得， 饮醉咗。 佢唔系佢好有信心，同埋佢好有见地。咁佢嘅大师级咧， 八仙过海啊，千祈唔好烦佢。 诶，唔系烦佢就唔够胆，唔够胆同佢讲。 哦，系啊， 系啦、啊，即系真系咁样嘅。Anyway， 咁诶。所以亦都證實咗佢哋係唔需要改嗰啲嘢， 好好啊啲詞。 係啊，咁啊，但係而家有一隻歌咧，我好中意個歌詞嘅。咁啊，有一位就又唔係話黃沾嗰個年代，就是、後一脱，我非常欣賞嘅林振強。 係， 咁佢寫俾阿 Lam 呢隻歌咧，就喺父親節上邊。雖然有少少嘅傷感，但係傷感得嚟咧。 旁的啟示都係啊。 旁的啟示咧，又係旁阿林振強，即係我唱噶嘛。 係啊係啊，我見到即係嗰陣時細細個咧，好係 啊， 好深印象嘅。因為你哋三個咧喺個海灘嗰度咧，但係嗰個情景咧就係又唔係好大太陽嘅喎。係 啊。 但係你哋戴曬黑超嘅，三個戴曬黑超，咁啊喺海邊一個石頭上面。 你講緊你係關正傑啊、盧冠廷同埋我啊嘛。係 啊，三個人企曬喺個石。头度一个一个人咁样唱完之后就 pan 过去， 跟住去咗红馆啊，跟住又 我话点解要哦？因为胖，即系细个。 其实咁样嘅有少少古仔嘅嗰只歌咧，佢最初咧个 MV 就唔系咁，咁咧就只歌出咗先嘅，未有 MV 嘅。咁但系咧就即系当年咧有个移民潮啊， 系 咁好多人咧嚟香港咪即系政府方面或者系一啲政府嘅。机构啦，咁希望咧，即系好似远胜咁样咧，话俾所有香港人听，其实香港系好好嘅，同埋咧，我哋都即系好似只旁个旁啲，即系放眼世界要了解一下。 我见到你着晒白色咁样， 系啊， 三只旁啲旁肉走咗上去个沙滩。 咁诶，个 M V 好得意，因为即系走匀全香港嘅。 咁所以其实我好中意嗰首歌嘅， 系啊，系好精彩，系冯添之写曲。林振强 系啦， 不过而家我想唱阿林振强一只就系写俾阿 Lam， Lam 作曲嘅，又追悼，亦都系追忆父亲个爱，但系真系写得系唔需要画公仔快乐出场嗰啲，但系嗰种情怀同爸爸第一次饮杯啤酒，大家倾下偈，即系真系好好怀念呢一种嘅感觉，叫做追忆。童年在那艺路里伸颈看一对沙把戏艺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曾共我一起地将时日总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天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曾共我一起地将时日总未逗留。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尘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别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回回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便笑去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示下庆幸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曾共我一起地，现仍在心内逗留。自他离去之后，我笑吧笑着行， 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曾共我一起地，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别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边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示下庆幸，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里逗留。从前需要原谅我的心，始终一生在心内逗留。 听过呢只， 有听过， 阿 Lam 好正呢只歌，真系好，尤其是佢即系怀念父亲嘅一段情啊，一段感情叫做追忆。 我啱啱最中意Albert 歌唱啊，后屘到每一段嘅又会落翻个喉音咁样，系啊， 好讲究， 可以 自然啫，自然啫， 系咪啊？ 自然系又即系。因为我哋唱咗咁多年歌，你有时唱就算唱人哋嘅歌，唱呢啲歌咧，我系尝试吓，即系喺好短时间就要投入只歌。咁我真系谂起我爸爸嘅， 系我睇到啊，我睇到， 因为你 感受到， 系啊，如果唔系你 每一段有即系最后一句有个伤感噶， 系啊，佢又唔系太伤，即系我中意一啲唔系话好伤感，或者甚至有啲即系扭转啲音，或者系即系差唔多唱到好似有啲哭腔咁，我又唔系好中意咁。 明白， 我系喺心里边咧，我即系有时好坦白讲，佢发梦都会爸爸会出现噶嘛。咁但系呢个系正常嘅，因为佢哋都已经喺天堂好多年啦。咁我哋唱歌有时就希望呢个咁样可以自己都抒发到感情之后，咁先至会大家会有共鸣啦。咁呢只歌我就非常欣赏，叫做《追忆》。阿东东，不如你都 我呢个歌单上面写咗好多嘅。 你作为父亲有冇一啲心嘅心债啊？ 你咁都听歌？ 系啊，真系啊，两个一会嘅，我有嘅。 系， 即到咗而家，虽然你而家未知你啲仔，你个两个女咁细，我啲仔好大咧。虽然佢哋已经成人咗好耐，即系应该独立噶啦。但系 喺边方面啊？ 各样嘢即系 咁讲话。 唔系啊，直情系你会当系佢都系好细，你都好想佢哋。 哦，总有一啲嘢即系可能 好似有即系好似讲得差啲，好似 不合啊咁。 唔系讲呢啲啊，即系净系一个心，好似有个债，好似未还。 哦，仲未 还得晒。 系 呢个真系正啊！你拣得。 我好鍾意㗎呢首歌。 阿梅艳芳嘅第一首 歌。如果係即係放喺现代呢，我都会揀。 係呀，真係作得好嘅，輝哥嘅作品。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 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计划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建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重申，初心绝对无变，对于在城规会公听会有很多反对意见不感到出奇。过往亦都系较多反对改划人士出席会议，认为当局唔应该因为反对意见多而动摇。对于政府将有关用地建屋用途改为未决定用途，凌汉豪解释当中涉及专业考量，当局最初提出最北端系住宅甲类地带兴建高密度房屋，现时环评审批要求政府重新盘算有关密度。而當局認為未必屬於高密度，因此建議改為未決定用途再作檢視。海關在機場破獲一宗入境旅客販毒案件，檢獲大約980克懷疑可卡因，估計市值大約106万元。海關人員昨日在一名從巴西出發經馬來西亞抵港的25岁女旅客的机舱行李入面，发现7个香水包装罐内藏有暗格，用作收藏怀疑可卡因，于是拘捕呢名女子，案件仍在调查。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儿子送咗佢一个护脊助垫，因为公务繁忙，就居劳顿。希望助戰能夠讓他工作時保持健康，並且時刻感受到家人在背後默默支持，為他撐腰。李家超說感到貼心。李家超在社交網頁展示護脊助戰的相片，又說自己很感觸。轉眼間做了特首快一年，這一年和家人相處時間少了很多，但是感謝家人的支持和體諒。家人又勉勵說，服務市民就如為家人付出。李家超說自己和天下父親一樣，希望每日能夠守護家人，更加希望政府的施政令到市民受惠，大家開心又稱心。李家超又祝願天下爸爸父親節快樂，願家人互相關懷、體諒和支持。以色列初步同意与埃及和巴勒斯坦合作，在加沙地带附近海域开发海洋天然气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今次决定强调了巴勒斯坦经济发展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报道指，那个项目将会和安全机构合作，与埃及方面直接对话，并且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协调推进。巴勒斯坦一名官员表示，以色列同意 咗嘅細節仍然係有待了解，巴方目前難以基於傳媒報道作出回應。埃及同以色列多年嚟一直喺地中海東部開採天然氣，但係由於政治爭拗、衝突同埋經濟等嘅因素，距離加沙海岸大約30公里嘅一處天然氣田一直未有開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去买咁平，至少埋呢个价啦。 行家投诉你个价冇跟大队噃。 唔跟我定价，米子我供货俾你。 供应商操控货品嘅转售价格，会妨碍商户间嘅价格竞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有机会触犯竞争条例。定价都系交翻俾分销商啦。上竞争事务委员会嘅网页了解多啲啊！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消费者委员会黄凤娴 ，Happy Birthday！ 恭喜香港电台95岁生日啦！我祝愿香港电台永远充满正能量，继续以无限的动力为香港消费者发掘同埋报道准确同客观的消费资讯，大家可以日日精明消费。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香港展能艺术会最近开放六艺线上展览，邀请摄影师以及艺术顾问同展能艺术家合作，融合艺术同绿色生活，期望可以唤起大家对环保议题同埋可持续发展嘅关注。呢次线上虚拟展览由两个展览馆组成，依家就由佢哋嘅执行总监张子楠为大家介绍呢两个展览馆嘅主题啊。 咁呢两个展览馆咧，其实就系分别就系有绘画啦，同埋摄影嘅艺术创作嘅。咁诶，绘画嗰个作品展览咧，就系叫过去、现在、未来之环保城市嘅。咁咧就希望展能艺术家咧就分享对环保生活嘅回望啦、奇想同埋盼望嘅。至於攝影作品展覽那邊咧，就係叫做明年今日，咁就以環境污染嘅對生活帶嚟嘅影響作為題材，唔同嘅藝術家咧就會呈現唔同形式嘅環境污染同埋破壞咁樣樣嘅。 之所以唔舉行實體展覽 ，Mark 話除咗要減少籌備展覽所製造嘅垃圾，亦都希望打破地域界限，等大家隨時隨地都可以欣賞展品，同時可以推動藝術科技嘅應用。不过整个筹备过程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筹备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觉我们本港甚至乎海外的线上展览的供应商呢，他们那个无障碍的服务呢，关于他们网站呢，都是来得比较基本的，所以在技术方面呢就比较难去满足我们会的艺术通达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特别创作了一些的提供口述影像的线上虚拟展览，就希望呢在现有限制之下呢都提供一个最完善的通达配套。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白发千里恋爹娘，难度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海浪，福建乡里泪千行， 亲切，如画风光。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嫁到小花满草地，又记竹马共青梅。人面今天不知处，徒添唏嘘。抱拥相衬满腔泪，白发早晚亦已老，寸草心感春挥毫，难抑伤悲。 都識呢個 melody 啊！其實呢個 melody 咧，就係我當年誒好大膽咁樣將啲西方嘅音樂咧，拎過嚟香港，然後咧就再變到非常之中式化，因為佢啲歌咧頭先聽到呢一首唐詩喺度啊。咁誒個故事咧簡單就係話，我喺外國聽到一個鋼琴音樂。咁我記住喺個腦海度，翻到嚟咧， 好好聽啊！ 揾咗好耐，因為好容易記啊嗰、那個旋律。咁、我就揾咗好耐，原來揾到咧，原來係一首鋼琴樂曲。咁於是乎咧，我就即係提議咧，就同唱片公司講啦，我係第二隻英文碟。咁我話呢隻歌咧可以變成有歌詞嘅。咁就揾咗個本地一個廣告界嘅西人啦，咁啊同我哋寫咗個歌詞叫做 Homecoming。就做咗嗰隻碟嘅主題添，咁後來咧就頭先唱呢個版本咧就中文咧就再改變成粵語版，咁咧、就多謝鄭 Sir 咧，鄭國光咧就將佢變成咗哇回鄉。 即係探親，好多隻歌都係鄭國光。 我因為我同佢好有緣嘅，好有緣嘅，即係到咗而家都係仲係好有緣。 默上歸人 係佢作，係佢寫嘅又係。咁呢隻歌咧就仲犀利啦！你聽到一首唐詩咧，佢就將嗰首唐詩成個情懷咧擺咗落去，就係一個人咧離鄉別井咗好耐好多年。咁呢隻歌我點解今日好想即係唱翻咧？就是、因為父親節，我就懷念我先父啦。因為我當年咧就最重要第一次同佢翻鄉下，係佢叫我翻鄉下，去探翻啲即係鄉親父老，直情就係呢只歌所講嘅一模一樣嘅，真係嗰啲人唔識我噶嘛，真係少少離家老大回，跟住鄉音無改鬢毛衰，即係直情係翻去嗰度咧，就叫做即係回鄉偶思啊！呢一首即係唐詩咧。陷咗入去裏面，咁呢種情懷咧都係父親節，即係對我自己 personal 嚟講咧，係亦都好多人一樣嘅，就係話即係回鄉翻去嚟揾翻爸爸媽媽，因為離鄉別井咗好耐，嚟咗香港啊，咁啊翻去個鄉下，好近啫嘛，我哋都鄉下廣東噶嘛，咁啊真係探翻有啲爸爸都仲喺鄉下嘅，咁所以呢隻歌咧叫做《客從何處來》啊。好啦，咁啊翻嚟咧就有一隻歌要等阿陳曉東咧。襯翻下，真係呢個劇咧好犀利啊！呢、這個劇當年咧好受歡迎， 我好中意呢啲， 好中意㗎，係 啊！ 哇， 香港嗰啲武俠歌，即係嗰啲武俠片嗰啲歌咧， 但係呢一個就唔係話武俠片嘅，佢就係即係啲文采裝到啦，即係咁，但係咧佢講嗰種即係大地，即、就、係、是、中國大地嘅情懷。 同頭先嗰只歌咧，真係又係嗰種誒翻到去鄉下啊個聽。咁啊呢個劇好犀利啊！當年一出嘅時候咧，打到 TVB 都驚曬。咁啊，於是乎咧， 係啊，我好中意關正傑嘅，因為 哇，犀利！ 葉振棠我都好中意。 係啊，葉振棠咧就而家。是我哋啲一路喺香港冇離開過嘅絕老友記啦，即係關正傑就移咗民啦。咁但係葉振棠咧就接收曬佢嗰啲歌啦，可以啱嘅，因為佢哋兩個都好啱嗰種即係中國 係兩個各有嗰種韻味。 係啦，咁啊余竹啊葉振棠咧就同阿李隆基啊兩個咧就即係都係唱呢啲呢啲誒電視劇主題曲噶嘛，尤其是啲武俠劇啦，俾佢哋兩個唱曬咁滯嘅，兩個一齊可以 好有氣勢啊！兩個聲 你喺香港咧，佢哋 尤其是嗰啲後。边啲音乐棒棒棒棒咁， 佢哋两个开演唱会啊，系啊，开演唱会啊，唱晒呢啲歌，咁同埋一啲叫埋阿 Joe Junior 阿修哥一齐玩，又系四个。四个加埋计过佢哋321岁， 321 真系 砰砰声。 我谂冇 成个演唱会 砰砰声，系啊， 成个演唱会砰砰声。 唔系我谂冇，我谂系健力士大全嚟噶啦，即系四个人一齐可以再加。 即系我做小朋友嗰时啦，嗰啲武侠剧咧就好中意喺嗰啲夜晚九点钟就放。 系啊， 但系咧嗰个一到咗嗰个时间咧，我哋就同我细佬趴喺个地板嗰度咁搏住嗰啲电视剧，一嚟到咧。不论是即系大内群英又好，咩啲大地恩情又好，天蚕变又好，我妈开始讲啦，瞓觉啊你两个，哇我就觉得正过瘾嗰阵时咧就 好烦，喂有时嗰啲真系，喂一礼咧，喂咩大地恩情咧，真系犀利啊黎小田作嘅呢一个， 系 一礼嗱呢下即刻吸引咧， 我冇 rehearsal， 冇噶啦礼噶啦礼噶啦喂礼啊， 一齐咯， 系哦，我同你一齐和音。 河水弯又弯，冷言说忧患，变我向你时，眼泪一串十二三，人于天地中，似蝼蚁千万。 跟住落嚟都系关正杰啊， 系啊， 又嚟咯！ 哇，呢首简直系中意到不得了，因为我中意佢啲波波声啊！ 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在身边发出警告，我高视。似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决不愿停步。噗噗噗，冷眼对血路，噗噗，寂寞是命途。噗噗，明月影山高，配角孤高。代价 一生称英雄，永不信命数，经得起波涛，更感自傲，抹去了眼泪，背上了愤怒，让我攀险峰，再与天比高。 阿陳曉東，你加呢啲， 我嗰陣時播喺個電視嗰度，呢啲咧，我就係顧住聽個波波波， 係非常之精彩，同埋咧係，你知唔知？其實呢啲你好似玩咁，但係其實唔係，我覺得你嘟嘟嘟呢啲聲音係劃時代嘅， 係啊， 因為呢只歌啦，呢只歌咧即係除咗即係歌好啦、詞好啦、唱好啦，就呢一個配樂咧，佢就有呢、這、一個講我哋其實以前咧叫做聲 drums 係 啊，咁啊中文叫咩啊 ？Vince。知唔知道聲 drums 啊？呢啲 總之我當咗係 synthesizer drums 啊， 我當咗係電子音樂。 係啦，電子音樂嘅，因為點解會咁出位呢、因為當時咧天蠶變嘅時候咧，應該係八十年代初啦，我估或者係七十年代尾啊，應該係七十年代尾先啱。咁然後咧就啱啱發明咗呢啲叫做電子鼓啊。電子鼓咧就好中嗰啲監製咧， 做小朋友嗰時候最中意呢啲聲， 好中意用啊！即係喺猛咁用落去啦，用得好啱啊！ 尤其是嗰隻白色嗰隻嘢咧，有隻白色嘅古裝嘅喺度放放放放放， 係啊！ 咁喺度打軍鬥放，跟住攞一粒抱住白鳳丸咁啊，打咗噗噗噗噗，哇，好型啊！跟住我阿媽就瞓覺啊，兩個 以前嗰啲武俠片咧就真係 扯咁啊，兩個扯。 不過真係拍得好精彩啊！真係啊！即係你而家睇翻咧都唔嫌佢舊。因為啲橋段啊，同埋啲 好坑啊，嗰啲裝， 尤其是啲歌添啦，即係有點可以寫得 一粒白鳳丸咁一彈過成個地下裂開，砰咁啊！ 盧國沾寫嘅呢只歌咧，真係與天比高，真係佢講嗰種武俠片嗰種即係江湖上邊嘅即係大家嘅比拼啊！哇，真係邊度輸得㗎？嚇，冇得輸噶嘛！天蠶變咧，就係當年嘅一个武侠剧嘅主题曲啦，咁啊头先你又唱咗《大地恩情》，跟住咧《天蚕变》，话跟住咧我又一路唱嘅时候咧，啲电话系咁样弹啊，嗰啲 email 咧， 系咪啊？ 你知唔知啊？呢度啊？你知唔知你啲歌啊？你头先嘅歌声啊，可以去到边度啊？你 系边？ 你远到任你噏， 外国、美国 系啦，仲再远少少， 再远啲 都系美洲嗰度噶啦， 加拿大 系你又唔系向上向下咧？点啊？ 向下。墨西哥 系啦，再落， 仲有南美 系啦，嗱南美中间嗰度叫加勒比海， 我去都未去過 Caribbean Sea。 Hello， 咁呢一个咧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啦，佢哇喺只歌咧都有回答，佢喺一个海滩嗰度弹过嚟噶， 系 啊，因为佢咧就个个礼拜都应该听嘅，咁啊今日父亲节，所以佢更加咧由头听到落尾，佢话哇真系好开心啊，唱多啲啦，我哋香港人咧有中西文化，真系好好啊，咩国嘅都可以听到啊 ，very good 啊， 多谢，希望啲歌啱听，我都系拣我自己好中意嗰啲，即系香港太多金曲， 所以咧一啲好嘅歌咧，无论你有。即以前有些朋友根本不知道加勒比海那裡有那麼多國家的、以前有很多國家在那些海島那裡的，那都有我們中國人的身影在那裡那，所以這些歌呢對他們來說呢真的是一種很特別的精神食糧，而是他們買不到。 除了武俠歌之外，我還喜歡一些片尾曲的， 譬如呢 是啊，都到后尾呢，即譬如神雕侠侣啦，情义两心 哇犀利呢一隻。 哎呀我最喜欢到不得之了。我成日都自己私底下啦。 张德兰。 是啊 刘德华同埋陈仲连嗰 出。我个 key, 是啊。 神雕侠侣。 希望大家喜欢。 呢一隻就係超级金曲。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吗，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似心托飞雁，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沮丧，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挥慧兼此心托飞雁，纵隔千山亦无家，爱比煎熬未怕短暂， 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重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践踏纵已失去也可再玩，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托飞扬，哪怕悲欢何妨聚散。 呢首歌咧，我中意佢咧，因为佢除咗心情之外咧，即系有种牵挂啦，即系嗰种牵挂里边仲有一种嗲嘅，即系唱得好嗲嘅真。 因为张德兰系唱得好。 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重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只怕纵已失去也可再还，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托飞扬，哪怕悲欢何妨聚散。 真的会， 其实我自己平时呢我再唱低一点，嗯， 仲低一点， 是啊， 对着两个女的时候仲爹地一点，父亲 希望大家中意 多一点。当然呢一只叫做情义两心坚，非常之精彩。跟住一只呢都是啱今日㗎啦。其实除了今日呢，经常都会有人鍾意听到呢隻歌，经过啲平台呢话俾我哋听想点唱。今日好多点唱嘅，不过我哋唔係点唱日期啦，咁所以呢我哋都会知道大家想听咩歌，我哋都会尽量唱今日嘅歌，好似呢一首。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由善长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泣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由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泣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由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无论是父亲母亲今天都是跟仔女一起 送给所有的父亲 一起吃饭， 我想特别点给我的外公， 真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 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呢一首咧就系当年诶，亦都系陈百强嘅歌。不过你估唔到啊，佢又唔系啲作曲填词大师所写嘅噃，系一个咧即系学生级嘅创作比赛。 哦， 系有啲学生作嘅啫，一首本地嘅民歌，咁诶好似得到唔知咩学生组嘅冠军咁样嘅。咁诶呢一位朋友咧叫做杨继兴，诶、曲词都系佢。咁啊陈百强。诶，唔知点样揾到呢一只歌啦，咁啊成为咗即系唱到今时今日咧，都会继续有一种 好有代表性， 系啊，好深情嘅情怀，因为咧佢系向父母一种怀念啦、报答啦，啊咁每逢呢啲父亲节、母亲节咧，我哋都一定会唱呢一首 Annie 当年嘅念亲人。十一点新闻报告后，我哋还有一小时嘅二千零歌。 山谷旁，寒夜路冷风清，寂静时方较山岭，明月夜照山径，雨夜秋风吹过，红叶傲笑山中，独自在荒郊漂泊，流浪到那荒漠，默默看夜空，星光闪转奥妙无极，冷雨下我心有凄意，迷离雾里看秋山飘远，云雾互诉心空，大地是苍苍一片，谁人无冷雨走过。 这个歌叫做《足印》，我们在父亲节的晚上，我们都 follow 爸爸的 footsteps，跟住佢嘅足印一路向住佢嘅方向行走，无论佢去到几远，我哋都会同佢一齐，起码个心一齐啊，佢会听到嘅。好，咁嚟到十一点零八分咯，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晚我哋好开心啊，揾到好耐都冇见嘅陈晓东， 系大家好， 我哋好开心地唱咗两个钟头啦。 哇，已经两个钟啦咩？ 系啊，系啊，咪好好玩咧， 好玩啊！ 因为你嗰啲歌咧系细个嘅情怀，咁但系咧你，我相信你有时你自己演唱会唔会唱呢啲，唔会唱呢啲歌， 系啦， 冇得唱呢啲歌啊！ 但系我自己成日都有时会回味嘅， 系啊，因为呢啲最紧要咧就系、是。即系以自己又做咗爹哋啦，咁啊，可唔可以将呢啲歌咧教俾啲小朋友咧？咁啊，不得而知。不过呢啲都系我哋香港嘅一路成长嘅音乐瑰宝嚟嘅，呢啲歌唔唱落去咧，就会慢慢失传咧，就嘥晒啦。所以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多谢你哋嘅提议啊、点唱啊等等啦。咁啊，东东嘅手机又响，我嘅手机又响，我哋嘅互联网嘅监制嘅手机又响，都系一啲、我想听咩歌啊？ 系啊系啊， 嗰啲、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啊。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陈晓东 ，Hello，Hello， 喂，靓仔小生，整啲柔情蜜意嚟弹下， 好中意啊呢个。 何妨细说恋爱诗，同来回味那份痴。 美丽，柔情蜜意，轻轻涌至。从头细细讲我知，傻傻恶恶那日子，快乐忘认是你像个疯子。愿你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可爱事，而你是愿没法遇，将狂雷和暴雨。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your history tonight. Please whisper to me, please show me your history tonight.成日 KTV 都唱呢啲，何妨细说恋爱史，同来回味那份痴，美丽柔情蜜意，轻轻涌至，从头细细讲你知，傻傻恶恶那日子。快乐忘认是我像个疯子，愿你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好故事，而你是愿没法遇，像狂雷和暴雨。 Please tell me, please listen to me, your history tonightPlease listen to me, please show me your history tonight. 往事永远是美，苦也是美，谈情从来没道理，越糊涂情越美，永远是好故事，爱不必要说道理。 Leslie 的友情物意，你就是两个女女的爹地啦，咁佢即系平时诶，佢哋尤其是细个嘅时候啦，吓，即系再细啲，我谂诶最好玩就两岁啊三岁嘅时候， 两岁三岁学讲嘢嗰 阵，系啊，哇好玩啊，即系好黐爹地嘅，系咪？女系好黐爹地， 好黐啊，系啊，因为我又系中意玩，即系中意即系。我想即系 be a fun daddy 咯，即系 be a 即系有趣啲， 有趣啲吓咩？真系 即系成日同佢哋讲笑啊，系咯， 要嘅 做牛牛咯， 同埋你就会好珍惜啦，因为佢哋长大得好快，你估唔到可能下一次翻嚟，咦咩又高咗啊？ 系啊，点咁快嘅？ 跟住把口又刁咗 啊， 跟住有好多问题啊。 咁啊未，咁佢哋两个咧，暂时都真系好乖咯， 好乖好乖，咁诶。我都即系 imagine 到啦，啲两个女 都有学有关于音乐嘅嘢， 嗯， 系啦， 咁好， 跳下芭蕾舞啊，又跳街舞啊， 唱歌啦，吓学音乐， 系啦，由而家有参加 choir， 哇好啊， 嗯， 遗传啊陈晓东嘅吓啲音乐 genes 啊，跟住呢只歌咧就系今日唔唱就真系嘥咗，因为我哋有 Vince 吓，但系 Vince 咧今日咧可以突然间咧就变咗个小朋友噶。都得噶佢，啊，随时可以变小朋友。 O、okay. K， 好啦，小朋友嚟啦，去边度玩啊？ 爸爸，爸爸，如无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嗯，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风将你吹到天空上，那落日定把光辉照。 爸爸，爸爸，我怕那风不吹，我又怎么了？ 如果风不吹，空气也不冻，咁你哋只帆船仔咧就行唔到咯噃，只要有飞唔起， 小草见到你咁可怜个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会慢慢地吹送。 爸爸，爸爸，我怕草不生长，我又怎么办？ 哦，如果啲草唔肯生长，又或者你就会喊啦，咁于泥土咧就会俾你嘅眼泪，啲眼泪滋润翻啊，好似你锡爹哋咁啦，啲草咧就会越生越多啦。这大地尽是小草苗。 爸爸，爸爸，如果我唔锡你，你估会点呢？ 如果你咁逆，小草长不成，成天黑蒙蒙，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先，如果要想呢个世界美丽同埋快乐咧，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听到吗？ 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听到吗，宝宝？ 你要 热烈地亲亲爹哋，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大胆啲，大胆啲。 现在就亲亲爹哋。 Oh, so sweet. 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嗯，系啦， 乖啦， 乖啦。多谢多谢小宝宝。 哇，好好嘢喎，你真系。咁 Q 嘅你话生可以同可以咁样， 啲声音嘅演艺人员嚟嘅， 爸爸， 即系我嚟噶， 梗系啦。 我又怎么了？ 呢啲咧似嗰啲曳嗰啲小朋友，把声沙沙地嗰啲， 我天生 嘅 把声。 系啊，嗰啲男仔咧，细个都少少沙，因为成日大嗌啊嘛。即系踢波嘅时候咧，系咁大声嗌咧，就会有少少嗰啲诶。不过大啲咧，佢又会好翻嘅。系希望。好啦，咁啊，头先咧就叫做亲亲爹哋啦，就我同阿 Vince 咁啊，就喺父亲节唱咧，就真系最适合啦。好啦，咁啊，你同两个女女或者系天下嘅爹哋咧，今日我谂都好节目丰富啦。咁啊，朝头早咧就饮茶，跟住咧就出去玩咯。咁啊，希望啲雨啊停咗，间咗即系好似停咗雨喎，个天都帮我哋喺父亲节嘅下午有呢一首夏日倾情，哇，真系 fit 到流油。陈晓东 送俾你哋啊！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下，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别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I love you，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热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吧。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热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 系啊，咁样冧，系咁样冧冧冧地 啊。Leon， 黎明即系呢啲歌嘅时候咧，你系几多岁啦？你 哦，我好大个啦，已经 大个啦， 中学就快毕业啦。 哦，咁样都系以呢啲即系突然间即系超级偶像咧， 好好中意咯， 成班都会中意啦，好多有先女仔啦， 好多首歌我都中意啊，送你一瓣的雪花呢啲，我全部都 嗰阵佢最多呢啲情歌啊，呢啲情歌好非常之黎明风格。到咗而家都仲系 蓝色街灯啊！我好中，我又中意 啦。咁啊，我又想问下，即系我要对翻啲时日啊、时间啊。你男仔多数中意啲 band 噶，系咪啊？ 我都中意啲 band。 嗰阵你嗰阵，譬如你读紧中学嘅咩 band 咧？系有冇 Beyond 啊 ？Beyond 咯， 太极 Raiders 啦 ，Raiders 倾心啊， 系啦，倾心。 陈子敏，杨子真太笨。陈子敏，我中意到杨子都。不怎么吸引，我梦想跟你下沉，请你了自由苦困。 识唔识唱啊？梗系识啦，啊，倾心啊，系嘛？又仲有咧？ 如何在你心唱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啊。求在你将爱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仍然在我心中烙印。 咦，啱唱啊，啱唱啊，因为陈德章咧都系好似你咁样高高音嘅吓 ，Raiders 嘅陈德章啊，佢叫做吓。喂，咁啊，即系如果你啱咧，咁啊，譬如太极嗰啲留住我爸， 中意噶啦， 掂晒啦，啱晒你唱。哎，留低留低啊！ 呢首都系 band 入边嘅，即系比较情歌，我就可以唱到。 系啊。 有望你多一眼，泪缓缓的淌下。有时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你说过跟他早已不像话，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但是我永不要在含糊境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告诉我简单一句心里话，告诉我若要我留下，告诉我让我知道怎做吧。今天留住我可以吗？Thank you. 时间系11:25，即系所以一定要留住你啊！仲未完噶嘛，一路到凌晨。 中唔中意啊？今日拣呢个 系啊，冇得定，你系全程投入啊！好中意，即系你嗰种感觉咧，就系你哇，好中意啊！以前好中意， 因为好谨慎啊，好谨慎，因为点解戴住 headphone 咧？即系通过大电波咧，你明白 唔系嗰种感情啊？唔系啊，就即系嗰种感情，即 系 意思你系 嗰首歌， 系唔系你以前系即系年轻或者系少年时代咧？啊，即系好中意嘅歌咧，唱出嗰种感情，系会咁嘅，即系等于咧，如果你每一次喺今日吓，尤其是一踩亲单车咧，你就会谂起边个教我嘅咧？系咪爸爸载住我开始学单车咧？送俾全天下嘅父亲，多谢你教我哋踩单车，同埋抱住我哋一齐坐单车一齐玩。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铁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我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来爱护，又在谁施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何止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惑夜。手就是单车啦，当然真系噶，你识唔识踩单车啊？ 我识，我识 噶，系啊，因为男仔一定要识踩单车啦。 细细个我已经成日喺大围嗰度租单车， 哇，我已经知去嗰度啊， 系我每个礼拜都会做噶啦。 系啊，因为以前咧 单车径咧 系啦，大围一个偏远嘅地方嚟噶吓，哇，而家都仲有嗰条单车径，就系由大围开始， 系咪 一路去到大埔嘅笃笃。嗰度叫做啊， 好正噶， 系啦，仲有时喺 经过沙田第一城，跟住 一路去啊，一路去啊，冇停噶，因为去到大埔咧，就再转右咧，就去到大美督。 哦，太远啦， 系啊，我都日游。 大埔其实都好够皮噶啦， 好够皮，我又真系由头踩到落尾噶，好容易啫，平噶嘛嗰度。 真系，我好耐冇踩过，我又踩下先。 好啊，11:30嘅新闻报道啊，我哋还有最后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今日我哋特别嘉宾陈晓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秦刚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谷，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他说，中方致力于构建稳定、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希望美方秉持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冷静、专业、理性处理以外偶发事件，双方应不折不扣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拜登总统巴厘岛会晤共识，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正轨。秦刚就台湾问题等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展明严正立场，提出明确要求。秦刚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亦都是最突出的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双方就中美总体关系和有关重要问题进行了长时间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西区山道一间快餐店下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个29岁餐厅男职员涉嫌用两把约长30厘米的猪肉刀袭击一个38岁男同事，怀疑施袭者涉嫌伤人被捕，伤者头部受伤送往玛丽医院救治。警方表示，下午大约3:30接报，指两人因为工作问题争执，怀疑施袭者事后逃去，其后在德辅道西朝光街交界被截获，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调查。有附近商户表示，事发时听到有人反映餐厅有人打交，一个着黑色衫、双手和面部染血的男子在几分钟之后离开餐厅，并慢慢行过马路，怀疑他就是施袭者。伤者其后由救护车送走，头部流血，需要包扎。政府计划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建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上重申，初心绝对没变，对于在城规会公听会有很多反对意见不感到出奇，过往也都是较多反对改划人士出席会议，认为当局不应该因为反对意见多而动摇。对于政府将有关用地建屋用途改为未决定用途，凌汉豪解释，当中涉及专业考量，当局最初提出最北端是住宅甲类地带兴建较高密度房屋，现时环评审批要求政府重新盘算有关密度，而当局认为未必属高密度，因此建议改为未决定用途再作检视。主办黄色巨型橡皮鸭在维港展出活动的单位表示，感谢前往的市民和旅客共同感受生活和艺术间的和谐，期望后会有期。两只黄色巨鸭的其中一只下午在维港巡游，途经铜锣湾避风塘、炮台山东岸公园主题区以及尖沙咀星光大道对开海面，最后返回湾仔会展对出，历时大约3小时。完成巡游之后，其中一只黄鸭冲率先放弃 完成展出，另一只预计会逗留至星期一上午。不少市民和游客对展览结束感到不舍，有家长把握机会带同小朋友和黄鸭合照，在父亲节留下纪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爱之源嘅。咁呢个系充满咗爱心嘅歌，所以今日父亲节，咁咪希望全天下嘅父亲都快乐，父亲节快乐。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陈晓东。 系大家好， 呢几日都落住雨。 系唱一首我好中意唱嘅，唔系我好中意听嘅。 系啦，唔紧要。 原版 系啊，嗰两只黄鸭仔咧都因为落雨咧要有一只早退啊。 系啊， 系啊，唔紧要，仲有一只留低留到星期一咁样 ，OK 都好啊。咁啊，亦都为咗我哋带嚟好多欢乐啦，为咗香港人啊带嚟一个 得噶啦，落几日雨就好快会开 下雨天嘅父亲节，一样系有纪念价值。陈晓东，下雨天。 有独行旧地，遇着拦路雨洒遍地。路正人寂寞，这痛哭的雨途人懒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雨似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坏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唯望眼里暗带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爱已碰灰，雨也变灰，深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舞会，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急风送陌路人雨中归去。寂寞，这痛哭的雨途人懒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雨似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坏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唯望眼里暗带着希。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爱已碰灰，雨也变灰，深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舞会，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急风送陌路人雨中归去，夜雨催促归去，爱已痛苦，也变灰，深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舞会，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急风送陌路人雨中归去，伤心小雨扰心里。 落住雨嘅晚上，下雨天，多谢晒陈晓东。不过有时落雨都几好，因为一把遮 哇，跟住呢个咧， 两个人用一把好细嘅啫，两个恋人 加嗰啲手突然之间， 伤感的恋人们，梗系落住雨先够伤感啦。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长夜已光临，延续了苦困，不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窒息了烟，满脑疑问，颤抖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然后你飘远，投入谁的心？ 一齐嚟喎 ，2, 3， 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热恋着你的心，那可以封锁你？愿你待我认真。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黄海芹啲歌我又好鍾意好鍾意。 都系你嘅少年时代。 係呀，溜冰嘅时代，中学时代。好，再嚟一次啊。一齐嚟喎。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长夜已光临，延续了苦困，不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窒息了烟，满脑疑问，颤抖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然后你飘远，投入谁的心？ One, two, three， 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热暖着你的心。锁你，愿你待我认真。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伤感的恋人们。你由少年时代开始一路喜欢的经典粤语歌曲， 是 一定今晚呢慢慢慢慢哇，好像漫步人生路一样， 是 咦，这只是啊，哇，当年呢是我最喜欢的之类，当你 做了我最喜欢 职业歌手就会有感受了。这一首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 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 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尝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泪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尝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都唱咗好多年歌啦，有冇少少呢只歌顺流逆流嗰啲感觉？ 有， 已经开始有啦。 经常我自己都会呢首系其中一首，即系会系即系好有感觉嘅。 系啊，因为你即系穿梭几地啦吓，咁啊，即系经过无数咁多吓风浪，可以咁讲，系、一定经过嘅， 唔少啊， 唔少嘅吓。咁啊，真系难得，我哋依然喺度可以一齐喺香港共。一起唱歌，同埋啲圈中好多老友。 每一次唱歌嘅时候，我都会特别珍惜呢个机会咯。 系啊，咁啊，所以咧，由即系今晚咧，好开心啦，可以同阿陈晓东咧，虽然咧你都系我啲师弟辈吓，成后生过好多嘅，咁但系咧都系同一间唱片公司啊，一齐成长啊，一齐同台啊。咁我都有好多呢啲头先啊，小凤姐嗰啲顺流逆流嗰啲感觉，但系咧诶得嘅比失嘅更多。真系由少年时代开始，我哋啊喜欢啲咩歌咧，一路咁唱落嚟，好多。 因为对于音乐，即系有一个热爱，有一个想一路都会有一啲新作品去 update。 不如咁样咧， 我今日都拣咗你一首歌。 吓， 系啊， 好少好少人拣我啲歌。诶，随便啦，随便。你想唱咩？ 哇哇吧，陌上归人。大家都识唱噶啦， 即系你少年时代嘅歌嚟嘅。 我肩比翻大啲，唔该。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至千年，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 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 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重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继走几远。 多谢你啊，东东， 好喜欢你这首歌。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先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千年，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曾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继走几远， 不继走几 别嘉宾陈晓东， 多谢多谢 多谢晒，唱咗咁多我哋一齐成长嘅金曲， 系 多谢你。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 嚟到我一齐了， 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复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 希望大家 中意今日嘅歌， 系嘅歌嘅情怀系不可改变。 系， 多谢东东，最后一首《谁可改变》，将时间带到2000靓歌嘅最后尾声。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多谢我两位拍档嘅编词同埋阿坚。Good night， 多谢晒，多谢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Good night。